委会二月之春二月四号在美国纽约迷津音乐堂剧院举行。音乐会由娱乐交响乐团团长旅美同胞李俊武指挥。音乐会由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、旅美侨胞和美国人观看，座无虚席。音乐会上演奏了管弦乐《向金正日将军致以光荣》、《白头山的马蹄声》、《我懂得了》、《诉说士兵的关爱》、《阿里郎》等我国音乐和外国名曲。